排列舞，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陈霞会馆祝福所有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2017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运常伴。 鸡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十点传媒向1033传递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石落还好买，光阴一去无处寻。山西雁，白眉大侠徐良，夜探三教堂。在华山脚下遇上了大汉劫道，此人身手不凡，够一个武林高手，但是敌不住徐良的暗器，梆梆梆，三块飞黄石给他来了仨包，这位招架不住，提棍就走。徐良为了弄清他的身份，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就这样他们钻进了大山，翻岭跳涧，一直离着三教堂不太远了，这个大汉是踪迹不见，徐良也就不追了。老今儿一想，我来的目的是看看我老兄弟和房树安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也没想到跟谁争斗，这件事儿暂时先放在一边，等我把正事办完了再寻找这个大汉也不迟。因此他改变了方向，扑奔三教堂，走了约有三里路，听道边好像有人说话，像徐良的身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老君定形神，龙目光变方向，往左侧观看，他一瞅道边的石喇子后边站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衣服，手里提着一把长剑，闪闪发光，好像地下还躺着个人。徐良纳闷，这谁呀？灭族潜踪，躲在一块巨石的后边，抻着脖子，他仔细盯着。虽然是个黑天，山西雁徐良练就的一双夜眼看不了十分清楚，但也不离五六。这回徐良看清楚了，地上躺个和尚，提宝剑穿青衣服那位是个女人。他捣鼓什么呢？就见他凝眉瞪眼，紧咬牙关，用宝剑的尖儿指着地上的和尚，秃驴，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苦苦的追赶于我？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休怪奶奶心狠，我结果了儿的狗命。说话摆剑就刺， 你们说了，这谁呀？地上躺的又是谁呢？原来啊，地上躺这和尚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罗汉。上文书咱说过，陈仓、白云瑞和方树安在东花院的禅堂听小建模的信儿。这小建模被茅山二圣的大爷胡飞给请走了，说有喜事儿，结果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仨人非常惦记，白云瑞想去看看，被陈仓给拦住了。理由是三教堂是我经手修盖的，我对这地理非常熟悉，出入也比较方便。白云瑞和方树安点头同意，陈仓和尚奔议事厅。结果他到了议事厅，趴在后房坡上，借着灯光往屋里一看呢，不像发生意外，屋里静悄悄的，灯光倒很明亮。那时候正是武圣人于和派了个大护法飞天灵狐在这宣读武圣人于和的法别。陈仓呢就听住了迷了，他一听这法别说的公平合理，解决的也非常完满。陈仓这心里念佛，哎呀，过去我对武圣人于和看法不好，闹了半天是个明白人的，人家并不袒护自己的弟子徒孙，该怎么地怎么地，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当家人。越听越上瘾，他一直听完了。后来他一看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主持宴席，给金灯剑客夏遂良、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和解，他就放了心了。到了这会儿他才想起来，哎，对呀，白云瑞和房树安还等着我的信儿呢，我怎么在这待起来没完了，我应当把这个喜信告诉他们俩，别让他们二人着急。想到这他转身回禅堂，可到了院的外头，冷不丁觉得头顶上刮了一阵凉风，好，他一看在眼前掠过一条黑影，究竟禅堂里边发生什么事儿了，陈仓和尚不清楚。他掌声一看，白云瑞、房树安各拿家伙，大概追这黑影呢。陈仓一想啊，事在紧急，我先甭说话，把这人抓住不就清楚了吗？所以他也没跟云瑞和舒安打个招呼，踩后边就追。追来追去，追到一块石拉子后边，陈仓的脚够多快，功夫够多高，把黑羊给追上了。这黑羊回头一瞅，跑不了了，可急了，手舞长剑，大吼一声，就玩了命了，啪啪啪啪啪，就下了绝情。他的意思想把陈仓给扎死，结果他知道自己想错了，他的功夫比陈仓差得多得多。七八个回合之后，被陈仓一掌击中他肩头，吭哧一声把他打倒下，宝剑也撒了手了，疼的他叫回来一嗓子，哎呀，把陈仓吓了一跳，这才明白是个女人。 本来陈仓想伸手抓他，这回吓得把手缩回去了。在封建年代，男女授受不亲呢、啊、就是现在的文明时代，在一定的限度内还可以，超过这个限度也是不行的。尤其陈仓那是出家的和尚，佛门弟子，哪能动手动脚的呢？他往后倒退了两步，低声喝问：弥陀佛，孽障，你是谁？这个女人轻轻的把面纱摘掉了，露出本来的面目。二十七八岁，瓜子脸，宽脑门，尖下壳，弯弯的细眉，长得人样子还不错，但是有点呲牙咧嘴，方才挨这巴掌太疼，虽然说骨头没折，肯定都青紫了。这女人是谁呀、啊？前文书咱说了，东海碧霞宫来的亲姐俩，她姐姐叫冷霜，她叫冷雪。冷霜行刺白云瑞方栓，把脑袋混丢了。冷雪在房上寻风，一看姐姐吃了亏了，想帮忙没那能耐，她这才跑，故而遇上了陈仓。他一边跑心里头一边乱，怎么办？本来想给爷爷郭长达报仇，结果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把姐姐的命还送了。回东海小蓬莱我怎么交代？我们这是背着武圣人干的事儿，也背着飞天灵狐潘德剑，哎呀简直是走投无路。陈仓再一追他，他有点急了，精神都有点失常，不然的话一个女人叫唤什么呢？让陈仓这一巴掌把他打伤了，他也清醒了。陈仓这一问他，他不能不说了。就这样他把来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陈仓就一愣啊，哦，闹了半天你是郭长达本家的孙女，你来想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哼，孽障，你想的太简单了。陈仓一想，这怎么办呢？我把他抓住，交给白云瑞让开封府去处理。我是个出家人，无权过问此事。有心伸手捆他，又觉着不方便，就在这犹豫的时候吃了亏了。他光看到对面这个女人被打倒了，没想到他还会打暗器。这个冷霜冷雪临离开东海之时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白板囊之中带着不少零碎，其中最厉害的就是五毒梅花桶，这桶能打出五毒梅花针。当然这种暗器不在必要的时候它不使用，力量不是那么大，打的也不够准，毒性也不是十分太大，如果击中对方，对方觉得身体一麻，当时就失去知觉，哎，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转败为胜。现在冷雪一看已经被大和尚牢牢给控制住了，要再不打这种暗器，想要逃跑势比登天。刚才他不敢，他现在一看这个大和尚不太注意，眨巴着眼睛在寻思事儿，他就看准了这个机会，冷不丁的从白布囊之中把五毒梅花桶拽出来了。这玩意儿就好像现在两节电池那手电差不多，一扎多长，上头有个钮，一摁这钮里的消息一转， 头前有五个孔，可以往外打着五毒梅花针。它的射程也就在五米左右。现在陈仓离着他离着不到两步，所以正在射程之内呀、啊。他来了个手疾眼快，大拇哥一摁灯簧，梅花筒的消息一放，嘎巴子，把五毒针打出来了。你等陈仓发觉了，晚了。还得说陈仓和尚一不老得尽量往旁边闪，结果躲开了四颗梅花针，有一颗没躲开，正扫到他耳边上头。这玩意就这么缺德，碰上一点毒气就发作呀。其实那针扎一下能怎样，就先破个肉皮儿，但是陈仓就感觉到从脑瓜顶上麻到脚趾头尖儿，有点半身不遂，心里的闹腾，暗道不好，说个不好动不了了，这才翻身倒地。心里边他挺清楚发生的什么事怎么回事他都知道，而且眼睛也好使，冷血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清楚，就是动不了说不了话。陈仓在地上躺着，心说我呀嘿倒了血霉了，死的一个无名小卒之手啊，难怪乎当初的武圣关羽走麦城叫小卒把他抓住了，我也是这个下场啊，谁都不知道我死的旷野深山。在正这么个时候，徐良赶到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山县徐良从施拉的这边看，哟，那要下手，再想过去来不及了。但是徐良满身的功夫，带的都是灵孙儿，老仙儿一扬手，一颗墨玉飞黄石就飞出去了。那徐良打暗器，那是祖宗，也慢说揍他，就打武圣人余额，也未必躲得开。耳轮中就听见啪，这石头子正好打到冷血的手背上头。冷血疼得嗷的一声，长剑二次落地。还没等他看清谁打的怎么回事呢，就觉着双腿重重的一击，是翻身栽倒，被老仙儿徐良一脚把他蹬倒了，踩到脚底下了。不要动，再动我要你的命。徐良可不管这个，抓住他胳膊往后头一背，这兜里的把绳子掏出来了。你看徐良是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那绳子能离得开吗？有事没事也得揣着两条，随时随地准备捆贼，三下五除二把他捆上了。徐良蹲下一瞅，这和尚眼熟，哪儿见过你？哦，想起来，这不是三教堂的三堂主吗？这怎么回事？看这意思，他说不出话来了。哎，耳朵出血，明白了，肯定受了有毒的暗器。那徐良一辈子净研究暗器了，能骗得了他吗？他拧向回头一把，把冷血的头发给薅住了，金丝大环刀是刀压脖下。哎，你个王八绿悄悄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你用什么暗器把这老和尚给伤的？说，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神鬼怕恶人。本来那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跟吊死鬼差不多，再一着急再一咬牙，这玩意儿真吓人呐。 这冷血真害了怕了，我输了，把刚才的事儿说了。 哦， 徐良一听这么回事，我问解药在什么地方？在我的怀里，你得给我解开我才能拿，用不着你，我有手。徐良不拘小节，从他的兜囊之中把解药拿出来，查对对了，闻了闻，没有差错，用一半给抹到伤口，另一半给老和尚灌下去。怎么叫对症下药？本来伤又不重，药又好使，再加上陈仓功底深厚，虽然中了毒了，但是老和尚在那躺着仍然运用真功往外排着毒气，这毒气往里攻，和尚就往外顶，这能耐还有。所以毒气并未归心，徐良再来的及时，几路加工，眨眼之间陈仓就恢复原来的情况。老和尚从地上站起来，双掌合十，南无陀佛，白眉大侠，多谢呀，多谢老人家，不必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老兄弟都跟我讲过。那就好，大侠哥，莫非你今夜晚间要来探三教堂吗？正是这么回事，我惦记我老兄的白玉瑞。哎，没事，什么事都没有，你放心吧，是这么回事。陈仓说的挺简单，但是说的很清楚。哎呀，徐良长出一口气，一场虚惊，真没想到结果会这样完满，无上人于何会这样英明。妥了，一天云彩这算满散了，至于眼前这个女人，这是小小一个插曲，这算个什么呢？徐良想拎着他见我老兄弟商量商量，我老兄弟要说放就把他放了，老兄弟说不放交给房川，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跟陈仓一合计，陈仓说好吧，他们住那地方我知道，我领你去。就这样，山西燕徐良把长剑捡起来，给这冷血插在剑匣里头，像拎包似的拎着他起身赶奔东跨院禅堂。那到屋一看呢，没人，房叔安白云瑞双双不见，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的味儿，往地上一看，顺着床边横卧着一具尸体，脑瓜还没了。大和尚一拨了脑袋，弥陀佛，这怎么回事？徐良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啊，坏了，坏了，正像您方才说的那样，两个女贼，一对亲姊妹，姐姐死到屋了，妹子跑了，被咱抓住了，她姐姐把脑袋混丢了，肯定我老兄的白玉瑞西巴大头鬼方叔安拿着这个脑袋赶奔前院找金灯剑客算账去了。姐姐，挺好的事要这么一来就完了，前功尽弃。徐良想快走，他跟陈仓两个人拎着这冷血起身奔议事厅，结果晚来了一步，屋里他已经闹翻了。上回书咱说了，房叔安指这颗脑袋质问金灯剑客夏遂良，你们为什么派刺客刺杀我们？他要不杀我们能把命丢了吗？但是金灯剑客夏遂良反咬一口，说根本不是刺杀，是奸杀，是你们俩没安好心，阴间不允，把他给杀了。双方都找证人，是争执不下。正这时候徐良来了，老徐一听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 心里说话，夏翠良啊，你什么身份？你比剑客还高这一大截啊！一般人仰壳看你，拿你当神仙。你说出这种无知的话来，你呀、啊，都不如那个郭昌大，品质太恶劣了。徐良大叫一声，跟陈仓拎着冷血进了屋了，啪，把冷血往地下一扔。徐良说：“问吧，证人在此。要知他姐姐为什么死的，叫他妹子说。”屋里人就傻眼了。金灯剑客倒吸了一口冷气，但是他有点不服气儿啊。转念一想，今儿个就得玩横的了。他用手点指徐良：“丑鬼，你从哪块把这人抓住的？”“嗯，你不要问，我也不要讲，你听他的。”这陈仓蹲下了，给这冷血做工作。姑娘，事到如今，你实话实说吧。你在山下怎么跟我们讲的，你在这就怎么说。你放心，你是个无名的小卒，只要你说清楚了，我们把绳子解开，把你一放，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可你要不说，就耽误了事儿了。说吧，人谁不乐意活着？这冷血一响，我叫人家抓住了，五花大绑啊，人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要我的命啊。干脆我就讲实情吧。当着屋里这好几百人，冷血一边哭一边说，但说得非常清楚，说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啊，原来姓郭，我们现在的名字是武圣人给起的。郭长达，莲花门的总门长，那是我们本家的爷爷，是他的人家把我们送到东海小蓬来的。感恩就得图报，我们听说他老人家死了，就恨上了徐良、白云瑞、房叔安及开封府的人。这次我们跟着飞天灵狐潘老剑客来，就想要给爷爷报仇。你们正在议事厅忙你们的事儿呢，我们姐俩把包裹打开，换上青衣服前去双行刺。哪知道不但没行刺成，姐姐把命搭上了，我逃跑也被人家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至于说的什么阴间不允呢，在别的地方杀的我姐姐，这都不对。我刚才说的是千真万确，不信我姐姐的尸体就在东跨院的禅堂。大家一听明白了，妹子说这话还错得了吗？金灯剑客傻眼了，刚才想倒打一耙没耙住，把他气得直翻白眼儿。方叔安乐的脑瓜直不冷，如何？哎，夏翠良，你还有何说呀？你那叫血口喷人呐！不好使唤吧？这人证说的这些，你都听清没有？夏翠良心中暗想：冷血呀，冷血！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金鸡报晓，新春来到。京东中美音乐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睦睦。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一零三三广播书场， 金灯剑客下随凉，处境相当尴尬。这家伙是恼羞成怒，暗自咬牙，恨冷血不会说话。你纯属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轰。你这一说，把自己人不都给出卖了吗？简直是可杀不可留。夏随良又一想，要留着他也是祸害，他跑到各地给当证人去，我一辈子不带翻身的。你说夏随良这个家伙到时候也欠考虑，在众目睽睽之下野性发作，仍往前一窜，跳到冷血近前，把右掌往空中一立，冷血倒了霉喽，呼的一声，头骨被击碎，来了个万朵桃花开。大伙看得很清，夏随良这么做，这叫杀人灭口，屋里就开了锅了。谁也没想到这么大的金灯剑客太明目张胆了，做的也太愚蠢点了。冷血一死，可气坏了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潘鼎臣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能这么干。哎呀，潘鼎臣想坏了，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小鹏来见武圣人于和，我怎么交代？好你个夏随良啊，你这是明目张胆对抗武圣人的法爹。但他又惹不起夏随良，潘鼎臣把袖子一甩，算了，金灯大殿请恕罪，潘某此行是传达武圣人的法爹，没想到在三教堂发生这样可悲的事情。我们来的时候仨人，这回我走上了一个，我不求别的，你亲自回东海小蓬来见于老剑客，前去解释。我走了。潘鼎臣转身要走，夏随良这只也有点后悔呀。夏随良一想，那怎么办？我虽然想杀人灭口，但是忘了这个潘鼎臣了，他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我老师，一五一十把这经过一讲，我老师非急眼不可呀。我还活得了吗？我这哎呦，他这个后悔就甭提了。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假如说金灯剑客夏随良做错了事了，能把潘鼎臣给挽留住，好好的解释解释，跟潘鼎臣回到东海见武圣人于和，痛哭流涕，痛改前非，他真要这样做呀，还不会有什么恶果，因为武圣人于和对他非常偏爱，不然的话不能把他惯到这种程度。但是呢，这屋里头没好人，头一个就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现在这昆仑僧把自己的命运跟金灯剑客牢牢地拴在一处， 如如相关呐、啊。金灯剑客要倒了，他也跟着倒啊。那要死了，他也活不了。他随时随地都伺机反哺。他一看就知道不好，潘鼎臣要回了东海陛下宫，金灯剑客受了处分，我也跑不了。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杀人灭口，不能让潘鼎臣活着回去。情急之下，他也没法跟金灯剑客商量了。他一看五阴剑客庄子琴挨着他站着呢，在庄子琴身边就是绝命剑客叶秋生，这几个小子都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他知道这二位最狠，跟自己的交情又不错，他冲绝命剑客叶秋生咬了咬耳朵，示意叫他下家伙。叶秋生就犹豫了一下，那意思没请示金灯大剑，咱从中插手，这合适吗？但是他也知道程颇厉害，来不及商议了。绝命剑客想到这，脚尖一点地撑，就跳到潘鼎臣身后。潘老剑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想要走，叶秋生就到了他后边。这小子把左掌往空中一立，运用丹天一粒混元气，打出了五毒掌。啊！这一掌关的这个结实劲儿甭提了。潘鼎臣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人会打自己人，虽然他知道现在双方都闹翻了，那分跟谁，谁敢打我。结果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一掌打得太厉害了，把潘老剑客从屋里打到院里去了，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双手一扶地，身子动了两动，这一口血喷洒到地上，能有多少？足有300cc。这人身上有多少血？这么多血，这一喷出来，潘老剑客当时是人事不省。屋里就开了锅了，甭说旁人，金灯剑客夏遂良也吓得一蹦多高。哎呀，夏遂良心说：叶秋生，叶秋生，是谁叫你这么干的？这要出了事情，将来我见我师父如何交代？你，他刚想发作，昆仑僧凑过来，压低声音：“老剑客，事到如今，不得不如此了。那叶老剑客也是为你着想。你想，潘鼎臣要活着回了东海，见着武圣人如实一说，你还好得了吗？”这可全是为了您呢，您别屈枉了好人呢。但是你们把我推上了绝路，我怎么见我老师？哎，那是后一步的事儿，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吧。这不把他打了一掌吗？也没要他的命，最好把他捐到一个屋子里，派专人服侍，叫他养伤。一则养伤，二则软禁，看事态的发展，然后再定。金灯大剑就得这么办了，你别犹豫了。夏遂良呢，事到了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他一看逆来顺受，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来到院里头，单腿往地上一跪， 抱起潘鼎臣。 哎呦，一看这个惨啊， 潘鼎臣跟死人一样，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他赶紧命人拿来最好的止血丹药给灌下去，另外派出四个人来抬着他赶奔西跨院，专门服侍潘鼎臣。金灯剑客站在床边默默地说，老剑客，我对不起你啊，咱俩23年的交情啊，可是事到现在我得顾我自己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对不对呢？您呢先受点委屈，将来我必定不报。外边一大堆事儿，不容他在这多耽误时间。他把人都安排好了，转身回到议事厅，刚进门又出事儿了。今天这三教堂可热闹了，前文书咱说了，参加这次英雄会来的还有最著名的茅山二圣。这俩老头，茅山二圣的大爷是无极叟鸿飞，二爷是神龙叟哈坤呐、啊。这俩老头比较正直，咱们已经交代过，他们俩呢力主和解。自从他们来了之后，哎，给双方不断的解释，这仗始终没打起来。他们俩也没想到绝命剑客叶秋生会打潘鼎臣一掌，而且打完了不清不白的放下了。看样子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同意这样做。哎呦，俩老头是气功两肋呀、啊！嘿，我们瞎了眼了，我们错翻了眼皮呀、啊！俩老头一想，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这是牲口圈。因此，鸿飞鸿飞也迈步出来了。冲着金灯剑客点了点头，下了剑客，我们哥俩从茅山来呀、啊，撑的，吃饱了没事干呢，一步迈到牲口圈里头来了。我说你什么身份？好功底60-70年，谁不得挑大指称赞你金灯剑客？结果今天我们才弄清楚，你是人面兽心之辈，你是个狠毒的豺狼，看见没？你对你们自己人都下棋毒手，何况对外人？哎，方才你说话我听见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是说你为了你自己，别的全都豁得出去，谁能敢跟你交朋友啊？啊，我们只好敬而远之。从现在开始，咱们过去50多年的交情是一刀了结。从今之后，我们不认识你，你也甭提我们。再会，走了。这老哥俩转身就走。把这个夏随良损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阵白一阵红的，脸上的肌肉是奔奔直蹦。他有心挽留没词儿，不留吧他知道对自己不利啊。茅山二圣的代表茅山一派，人家的门户也挺要，如果把门人弟子召集在一处，没有10000人也差不多。再者一说，看这意思，这茅山二圣要回去能善罢甘休吗？如果把这个事情往外头一宣扬，再传到我老师于和耳朵里，我这后果仍然是不堪设想啊。 夏随良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胆小难得将军坐，不毒不狠非丈夫。这小子这个狼劲儿就上来了，还没等毛山二圣出了大门呢，金灯剑客大吼了一声就窜出来。妈，请二位留步，老哥俩也做好准备了，当时站住了。红飞红的也看了看他，夏翠良干什么？莫非对我们哥俩也要下毒手吗？你也想杀人灭口不成？金灯剑客冷笑了一声，二位只许你们不仁，不准我不义呀、啊、方才你们哥俩所作所为所说的话，我认为他有点过分了，你们跟潘鼎臣怎么不一样？你们是我的好朋友，咱们有50多年的好交情了，别忘了在危难当中咱们患难相扶，你有事我帮忙，我有难你伸手，能不能因为眼前这点事把咱的交情掰了？我没别的意思，我诚心挽留二位，你们先别走，在这帮帮我的忙。啊呸！夏遂良闭住你的臭嘴，你别往下说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要给我两撇是个人？慢说帮忙，我们二老把命搭上了，无所含怨，你不是人呐，你是牲畜，我们多一会儿也不愿意在这儿待，请你免开尊头。二位，我提个要求行不？不给我帮忙我不勉强，我觉得你们从茅山来万水千山也不容易，在这会儿还没缓过乏来就回去，我觉得对不起朋友，我打算把二位留在这儿住个10天半月的，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夏自良，听话听音儿，莫非你想把我们软禁起来不成？对，说对了，你们二位想走势比登天，看在朋友的份上，不管你们俩说话多么过分我不摘怪，但是想走不行，将来把我这个事儿办理完了，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目前谁也不准走，请你们二位屈尊大驾，暂时住在三教堂。哎呀，把这哥俩气的，心说夏遂良这小子疯了，今天一反常态，怎么这么不讲理？你是个什么人，敢挽留我们哥俩，把我们俩软禁到这儿？你也不值得羞耻啊！你看大爷鸿飞呀、啊，还能沉住点气，二爷不行啊。二爷神龙叟哈坤那是火爆的脾气，闻听此言，探臂膀一伸手，嘡的啷，拽出判官双笔。他把双笔往左右一分，点指夏遂良。金灯剑客，好嘞。到了现在，你甭往下说了。什么叫交情？狗屁！咱们现在是仇人，但是这事儿是你逼的。要想叫我们哥俩在这软禁，可以，你得拿出两手来。赢不了我的判官双笔，你休想！还没等金灯剑客伸手呢，昆仑僧又冒坏，让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让这俩打手出来了，用不着金灯剑客。为什么呢？ 昆仑僧啊早都料好呢，他一看旁边徐良、方树安、白云瑞、陈仓、白衣神童、小剑魔在那站着，一句话都没说。他们呢属于耗子洞刀窝里反，自家人跟自家人干什么，那边在那瞅哈哈笑呢。也可以说人家正攒足力量好对付夏遂良，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斗啊。如果夏遂良把主要的精力耗费到这上面，一会儿怎么对付白衣神童小剑魔？这昆仑僧啊料事料的还挺全，故此像这种事叫别人伸手。武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功夫仅次于夏遂良啊，那都是武林大剑，而且心黑手狠啊。这俩小子盼望这事儿越闹僵了是越好，后果越没法收拾越好，好把金灯大剑逼到绝路上，彻底跟上三门闹翻了，都给留余地。因此他们俩一伸手还好得了吗？书说简短呢、啊，没过了50个回合呀，就听见啪啪，哎呦哎呦，扑通扑通。茅山二圣被这俩小子打躺下在地，一个个口掐鲜血。两个人往后一撤步，收招看看金灯剑客，那意思我们打完了，你看着处理吧。夏遂良挺高兴，认为这俩人身手是时候，这么做完全对，都没打死，都给留着活气儿呢。夏遂良近前冷笑一声：“二位啊，你们这不自己找的吗？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哎，事到如今，我也顾不了许多了，请二位担待吧。过三过五，事情过去之后，我哪怕给你们二位跪门呢，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眼前也只好委屈委屈了。来啊，抬走，抬到西跨院禅堂。这院里的小和尚小老道能有40-50人呢，宫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这哪是招待人呢，是成监狱了，是受伤的都往这塞。把茅山二圣抬进来，找专人服侍，给吃止血的丹药，给伤口也进行了包扎。可那玩意有什么用啊？安下他们不说，单说金灯大剑，这一看呢，一切的障碍基本都扫除了。跟他意见不合的就这几个人，现在都没事了，可以全力以赴对付白云瑞和徐良。夏遂良把脸往下一沉，吩咐了一声：“来人，把三教堂封锁起来！大山，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跑路！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干什么呢？大门、二门、三门紧紧关闭，把锁上了，房上、墙上都压了顶了。”大堂主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指挥手下的人攻上弦刀出鞘，把三教堂团团包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金灯剑客长吁了一口气儿，点手唤小剑魔。白衣子，请过来吧，你聪明伶俐，不会健忘吧？前几天在双阳岔道，你们9个人打我一个，有这事儿没有？哎，什么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理佛、欧阳普中、 风三醉普提凌空，那个假瞎子邹瑞，再加上老陶头，还有你们这些人，把我紧紧的包围了。结果我耳朵受伤，软肋受伤。你们是凭真能耐吗？不是，攒鸡毛凑胆子。真要单对单，各对各，拉出来咱比一比，谁要能把夏某给赢了，我心服口服。呆子，你过来，今儿晚上你要能把我赢了，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您说这夏随良一叫号，他能叫得住白子吗？小剑魔飞身经跳到他面前呢，这阵的白衣子都气坏了，因为方才亲眼目睹，这夏随良所作所为，这小子多狼啊，哎，多狠呐、啊！小剑魔暗下决心，非要他的狗命不可。这回再把夏随良打倒，谁求情也不成，把他大卸八块。给武林好除害。夏随良这一叫号，小剑魔更生气了，揉就跳过来。夏随良啊，好，我同意你说的，你不是不服吗？今天晚上谁也不用伸手帮忙，就是咱们俩，如果我再把你赢了，你怎么办？夏随良是好办呢，服输认罪呀、啊，爱杀就杀，爱剐就剐，爱放就放，你随便。此话当真，那千真万确，这好几百人都听见了，就凭夏某能说瞎话吗？哎，白子，你光问我了，我还没问你呢。那么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哈哈，夏随良，我跟你一样，你要把我给赢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好痛快。那你身后那四个呢？哎，他们我不管，你有能耐抓他们，没能耐他们就走，他们有能耐把你揍了，这都与我无关。好嘞，要这样的话，各位都听见啊，谁也别过来帮忙，就是我们两个人拼命。说实话，他点手把昆仑僧叫过来了。注意，我跟小剑魔伸手的时候，你领着人盯着徐良和方栓等人，切莫叫他们划过去。今天晚上一定把他们整死，要剪草除根。弥陀佛，您放心，我全都安排好了。布置了天罗地网，慢说是人，连鸟也飞不出去。金灯剑客说，你们还注意，他们家里还不少人呢，那些高人都没来，防备在关键的时刻这帮人出现，再把这些人给救走了，那我们也做好了准备了。好嘞，金灯剑客这回发起心了，稳操胜券。心说话，白子，今天晚上就是你寿终正寝的日子，我就不相信我赢不了你。他刷把白衣脱了，在腰里哗的楞一伸手，把五斤的链子抖楞开了，然后挂上三间匕首院。大伙都知道，今天晚上夏翠良要拼命，一般他使三间匕首月不挂链子，用不着。今儿把链子挂上。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河北宜和彩丰杰克4S店全体员工，